加班忘记想要被全世界发现，闭上双眼色彩渐变，好想冒险，总回到最高点，再坚持一天，梦会实现。我们在高处吹着风，做渺小的梦、哦、一步一步攀升的幸福摩天轮动，还像阳光穿透云朵，让世界动容、哦、陪在我肩上的彩虹是你勇敢的笑容。忘记想要被全世界发现，闭上双眼色彩渐变，好想冒险，总回到最高点，再坚持一天，梦会实现。我们在高处吹着风，做渺小的像个彩虹，是你勇敢的笑容。我们在高处吹着风，做渺小的梦，一步一步攀升的幸福摩天轮动，爱像阳光穿像个彩虹，是你勇敢的笑容。

就对我说一声，四季不变，不过一季的时间，都会回到从前。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crowd go. 记得吗？记忆的炎夏，

为我们的约定，捍卫我们的约定。Oh no, yeah yeah, 捍卫我们的约定，捍卫我们的约定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是不是命运对我的惩罚，爱你也没办法，恨你也没办法。现在这个漩涡只想挣脱它，拉住你的手，却让我也被拖下。你的眉眼说你不渴望我拥抱，每当爱变成了煎熬，你就开始要逃。你爱我还是错，是不是我可以做得更好，你不再挣扎。 朋友你会快乐，孝敬老人你会快乐，

眼神充满美丽，带走我心跳。你的温柔如此靠近，带走我的心跳。你在时光的一开始，能不能给一秒，等着那一天你也相信那全的美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不要再逗留，人心太拥挤，被混乱的游戏，或是真理的命运，我自己问自己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